幕府离别，古乐酒斜月化作朝朝暮暮 热播剧《如懿传》播出即将过半，也迎来新一轮的片尾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全中国强力首播邓同天这首《心事》。这首歌呢，和之前周深、毛不易合唱的《梅香如故》一样，都是由新锐填词人吕景亚作词。而随着剧情的深入，这首邓同天的《心事》更加贴近主角如懿的情感内心。这首歌将会在中歌榜连续三天首播，在之后大家也会在剧中听到这首非常好听、婉转深情的歌曲了。好，在听完首播歌，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我们来分享互相关联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首先这一首是本周以黑马之姿上榜，进榜首周便高居第四名，来自许巍的全新单曲，也是他参与拍摄的记录影像视频《觉醒》的主题曲，我们就来听这首《我的爱》。 黑夜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是覆盖，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等待，有些话语我不说，宁肯融化 在风里，每当我感觉到你，就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如是我选择沉默，每当风轻轻吹起，心里所有的美丽心愿都已融在蓝天里。每当我感觉到你，我心中的花就开满世界。每当我感觉到你，我会深信这一切。每当我感觉到你，总不能忍住泪水。当风轻轻吹起，我会沉默，倾听鲜花飞舞，散落这世界。让我如何歌唱你，真正能了解你，为何我的心充满忏悔。 榜单连连看，刚才我们听到的分别是榜上歌，今年许巍的全新单曲《我的爱》，另外一首是榜外歌，十年前许巍的《爱如少年》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爱》，都是以爱为题，都是暖心到令人动容的音乐气质。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以高榜位成绩进榜首周第六名，这是来自 SHE 的成军纪念单曲《十七》。昨天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也说到了十七年前他们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而如今三人各自发展，

中隐隐浮现，没完没了的夏天，多少个夜晚坐看流星破碎， 我们将牵着时间散步到树下谈天，有时候燕鸟还会跑来凑嘴，水泥的街，大自然成为商品，人均挑选， 踏着浪的海岸线，变作华丽的宫殿，忘了天空是宝。 本周上榜 SHE 的时期是邀请吴青峰来创作，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六年前 SHE 花又开好了专辑当中吴青峰创作的这首那时候的树。这张专辑也为 SHE 再度赢得中歌榜的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在本周中歌榜上一共有三首歌曲在进榜第一周便跻身到 Top 10的行列，除了第四名许巍我的爱和第六名 SHE 十七，还有就是 Alin 为电影爱情公寓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以第九名的成绩新鲜上榜。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久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到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转，少年老，风吹叶落，枝条不眷恋。

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及演出方面。白鹿节期刚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了诗经特种邮票一套六枚，面值 8.9 元。作为唐诗三百首、宋词和元曲等中国古典诗词邮票系列的延续，诗经特种邮票采用套票板章设计形式，选取了周南官居、秦风蒹葭、秦风无衣等影响广泛、知名度高的代表诗篇。套票板章编饰上印有上述几篇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佳句。同时呢，国家典籍博物馆对在办的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览中的部分展品做出了调整，在展厅当中特设诗经主题展示区，展出近20种和诗经相关的中外文典籍，以及中国邮政发行的部分古代文学主题邮票免费参观。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近日在北京传山书院举行了系列分论坛之壁垒与对话，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程中英、洪汉鼎、阿克曼等中外专家学者齐聚，在跨文明对话的语境下探讨中国文化如何打破壁垒，实现真正的走出去。首都亮相国家大剧院的澳大利亚昆士兰芭蕾舞团将于11月20号到21号上演芭蕾版《仲夏夜之梦》，剧中充满喜剧色彩的编排再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用古典芭蕾语汇赋予了原作全新的艺术生命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分享互相关联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以第39名成绩上榜后弦这首《瓜很甜》。瓜很甜，海很咸，就是这么毫无道理，和恋爱的心情无比的契合。那这首歌非常的融入了爱情的甜蜜感，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是空气，但是好我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白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LOVE。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周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LOVE 都是关于恋爱的歌曲，一首是后弦的榜上新歌《瓜很甜》。那这首歌没有采用他一贯的中国风，而是采用了一种直给的方式。我们听到的是青春浪漫的校园朋克风。听到《瓜很甜》的第一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五月天的《恋爱 ING》。当然了，两首歌在词曲创作上各有不同，只不过呢，给人的听觉感受却是一脉相承。下面这位歌手有着优质的唱功以及非常好的音色，他的演唱总是有着很浓的情感密度在其中，我们就来听这首本周以第21名成绩上榜，来自汪小敏的《心机》。这首歌也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天盛长歌》的插曲。 秋风起，谁在叹息？眉目里爱恨交集，容颜旖旎，淡化了风景，剩一场锦绣传奇，再掀起千头万绪。Thank you. 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都出自热播电视剧《天盛长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部电视剧的概念曲，也是本周榜上第十八名，来自刘惜君的《如昨》。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音乐还是其他，都更在意市场的反馈，而丁薇在这方面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很有实验性的专辑松绑之后，上个月底推出的全新单曲《风度》，坚持畅游新生的态度，邀请到了吉他大师 Dominic Miller 演奏，与小提琴家音乐人林朝阳合作，让音乐散发出由内而外的一种高级感。那这首歌在本周以第十九名的成绩全新上榜，我们就来听丁薇这首《风度》。名的成绩全新上榜，我们就来听丁薇这首《风度》。 吹落一地的尘土，没有人清楚，穿过那条暗无人的路，走着不熟悉的步，看不清地图，我拨不开这放不起 来自本周榜上第十九名丁薇的全新单曲《风度》。从校园民谣一合集当中崭露头角，到女孩与四重奏当中将流行融入古典，端直的蝴蝶玩转爵士曲风之后有更流行化的创作，也写了很多影视歌曲，直到去年的松绑和现在的新歌《风度》，在不同阶段都扎扎实实用作品来站稳脚跟。听过了榜上新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04年《亲爱的丁薇》专辑当中这首中歌榜年度金曲《再见，我爱你》。

界一幕幕浮离别，古楼旧戏人化作灼灼梦里面，阿妹一直日变迁。 这是全中国强力首播邓同天演唱的《心事》，这也是热播剧《如懿传》的片尾曲。在听完了这样的一首婉转的古风，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偶像网络创造。互联网让我们生活发生了形形色色的改变，也颠覆了很多事物的玩法。以往歌手发片需要宣传推广，间接带动唱片的销量，互联网最大化之后，让生产和消费直接产生关系，于是诞生了像流量这样的词。智能手机的出现又让选秀有了更大市场。过去的2017年被看作是互联网选秀的元年，在这一年当中诞生了不少有热度的超级新秀。在今年大家讨论最多的选秀之一，便有像创造101，由11位女生组成的火箭少女101首张 EP 同名主打撞，本周中歌榜排在第24位。 脸会受了电，失个恋不用哭三天，没有怨只是还有烟，临睡前我要敷个脸，可以见眼的拉三天，还是贴出来不然绵绵，我高贵时候陪你见。 是宝藏女孩陈芳宇的心动拍拍，虽然参加创造101仅仅是一个意外，不过搭上这个大 IP 也让大家发现她身上的闪光点。选秀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某一时刻总会带来新的复兴，之后又会迎来一度的萧条。2017年让选秀重新复燃，中国有嘻哈、明日之子以及快乐男生霸屏，而比赛结束之后脱颖而出的选秀已经成为歌坛的流量担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从这档节目《明日之子》当中走出来的毛不易、廖俊涛、钟逸轩带来这首《意料之中》。 那天开始会在睡前留一盏灯，因为当时说他不怕噩梦， 那天开始说出口的不必煽动，因为当时有人能轻易读懂你的刺痛， 眼前的这条路不知是否一样有始无终，上次的温度不知能握在手中，原地的人不知他走的时候可曾热泪盈眶，离去的人不知身后的人远走你的故乡， 然后兜兜转转， 然后平平淡淡，然后心里无 当时，有人常常都说他不怕噩梦。 那天开始， 从那 说出口的不必生动，因为当时 有人能轻易读懂你的刺痛。 眼前的这条路，你们同行，我就走得勇敢。乡村的温度， 孤军奋战，我也不孤单。原地的人知道，他万语深渊停在心坎。 离去的人知道，身后有两个人是他的港湾。 然后兜兜转转， 兜兜转转， 然后平平淡淡， 平平淡淡， 然后心与无欢，然后没有散。我们兜兜转转，我们平平淡淡，一路心与无欢，我们没有散。一路心意无欢，我们没有散。 摇曳，当月亮升高，肚子里总没法安静，他正孕育着这个家的一切。 他还在努力工作，骑脚踏车早出晚归，他保持好的心情，戒了辣椒，戒了干杯。他省吃俭用，明白经营家庭并不容易，他想要给儿子最好的爱和儿童玩具，食材都精心挑选，一日三餐绝对新鲜，成长的每个点滴他都默默陪在身边。用木板做了秋千，砖头垒起院子，他按下时间快门，成了相片里的故事。男孩一天天长大，渐渐有了思想，他说你要学习老爸，诚实包容分享，自己选做的事儿一定要用心对待，自己选的女孩一定要用力去爱，不为名望金钱嫉妒而偏执，梦想坚持是心里的钻石，暂时的失败是生活给的经验，上帝会满足勇敢的人善良的心愿。蹦鸟就先走三步，专注的挖掘你天赋，别考虑付出与收回，多看看谁在你周围。你是自由的雄鹰，就该去追逐阳光，妈妈愿意做你的羽毛，做你的翅膀。 多么想给时间说 wait a minute、yeah, 我不想每次联系都用微信。 Alright, 你叫我照顾自己，这是规律。 OK, 下次我带他回家给你见见。 Alright, 妈妈在你生日为你唱首歌，亲爱的妈妈，这些年你真的辛苦了，太少和你交流，总是忙着往前赶路。当我初为人父，心里说不出的感悟，总是和你吵架，年少轻狂，一意孤行，想念你的唠叨，每当搬家灯火通明。原谅我犯下的罪，让你多少夜不能寐，当生活让你心碎，其实我在默默流泪。妈妈妈妈，别再为我担心，我继承最美的女人，最宝贵的基因，我掌控我的生活，做虔诚的诗人，作品做人负责任真诚，接下来的人生请交给我来保护。下雨天为你撑伞，夕阳下陪你跑步，带你感受大千世界不一样的风景，你是我愿意不惜一切来守护的珍品。 多么想给时间说 wait a minute、yeah, 我不想每次联系都用微信。 Alright, 你叫我照顾自己，这是规律。 OK, 下次我带他回家给你见见。 这首黄旭李佳隆演唱的给妈妈的歌，黄旭通过中国有嘻哈成名，那这样节目呢充分将小众音乐大众化体现，符合年轻人追求个性的诉求，深受年轻人的喜欢。你有没有发现如今很多广告也开始加入到了嘻哈的元素？当然了，嘻哈是一种文化，它不仅有张扬的个性，也可以很感人，很有旋律性。更名为中国新说唱之后，这个夏天继续说唱，今年出现在这个舞台的那吾克热的苏丹本周排在第32位。 新歌一号，徐佳莹《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新歌二号，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 新歌三号，那英《雪国远方》。 我始终不停的流浪，无数繁华成眼眶。 新歌四号，阿杜坏朋友。 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 新歌五号，平安最美的颜色。 青春最美的颜色是炙热的心房。 新歌六号，苏诗丁梦幻病。新歌七号，汪苏泷旷梦。 停不下的舞，我会重新舞，

唱 body 第二十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第十九位丁薇风度，第十八位刘惜君如昨，第十七位林宥嘉火焰小溪，第十六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汪清泉，还是泉边那只神秘孔雀， 第十五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 第十四位蔡徐坤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第十三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十二位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亮， 第十一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无言，也许还能再相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从超女到中国好声音，再到互联网选秀，选秀已经进入到了 3.0 时代。互联网的选秀更注重真实感，最核心的营销就是走心，能够让选手和歌迷更容易凝聚在一起。2018年是网络真人秀选秀的元年，不论是偶像练习生还是创造101，掀起了一股男团女团热。接下来我提到他的名字，可能有很多小朋友会发出尖叫。在本周 Top 40当中，新歌入榜来到第14名的是蔡徐坤，喂喂喂 喂喂喂 All I do is 喂喂喂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喂喂喂 You're in the 喂喂喂 It's better than the electrical This space, our place This room is never gonna feel the same I play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 have done it differently I hate that I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Unless you're next to me Wait, wait, wait All I do is wait, wait,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wait, wait You're in the way, wait, wait It's better than the electrical To feed one danceThis dance that walked in between

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这是仅有18岁的小鬼王琳凯的 Unicorn， 本周排在第8位，他也成为第一位拿到中国榜冠军的偶像练习生。养成式这种选秀模式让歌迷和歌手共命运，也见证了彼此的成长过程。不过相比以往，现在选秀更难了，参加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大部分都是已经准出道签约歌手，已经很成熟，当然他们也很全面，不仅有颜值也会创作，像蔡徐坤也好，小鬼朱新杰的歌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来创作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I'm Cool 来自于朱新杰。 让我做你的下一任，虽然我不太会搞气氛，可能我的嘴还有点笨。J to the ZEN， 让我做你的下一任，可能我会有点消极，因为你太高级，想获得你的通行证。我机场中心，我的来势感受就不让我冲击，宝贝。舞台灯光中为我降临，请你做我的奖品。你喜欢各式各样口味，我随时随地为你准备，从阴天到晴天，从耳朵到耳垂，全方位的包围，气息猫一样鬼美，忍不住一直跟随，你穿什么都美，你说什么都对，怎么这么快上了 go， 我喜欢的样子全部都有，给你代表报上了你的所有，全力满足你的要求。爱是六度的房间最舒服的午夜 Hating go right， 穿的不用踩、yeah. Baby I wanna go fly、不想听失眠夜一个人睡，你是我的音乐我的香水，那些流言蜚语妄想把我击退，让他们跪当我们一起 say J to the ZEN， 让我做你的下一任，虽然我不太会搞气氛，可能我的嘴还有点笨。 Now make me say J to the ZEN， 让我做你的下一任，可能我会有点着急，因为你的高级想获得你的同行证。 Say 飞机降落在机场中心，我的来势感受就不让我冲击，宝贝。我每天都戴着耳机直到睡着，把孤独冰箱说他只希望多一些真诚的冷漠，没有心肠融合假话，每天脚踏实地的去做梦想，其实没有那么伟大，在跌宕起伏中我把荆棘融化于第八音的冲撞。我风格是新的还是感觉新的，连去比是来自真正男子汉性格，却不被无谓的情绪左右，你是我的钻石让我不停在发热。 Everyday I'm ready， 从不担心对就对你，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绝不会逗留。 Now make a say， 不想听失眠夜一个人睡，你是我的音乐我的香水，那些流言蜚语妄想把我击退，让他们跪当我们一起 say Jason J-Z-Z-E-N， 让我做你的下一任，虽然我不太会搞气氛，可能我的嘴还有点笨。让我做你的下一任，可能我会有点着急，因为你的高级生活的你的同行证。 Say 飞机降落在机场中心，我不来是感受就不让我冲击，宝贝。舞台灯光中为我降临，请你做我的奖品， 吸引我的空气让我不断的强大你的伤，为了我把生命讲，我们变成一幅画，就站在花前月下，喜欢的空气让我不断的强大你的伤，为了我化成领家，我们变成一幅画，就站在花前月下。 I'm cool。 选择头疼，这里好星星，这才是幽默，欲望的星星，耀眼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时尚风格穿我的 是女 rapper 娃娃的代表作《我的新衣》，可能大家都会唱歌，不过要想成为一名说唱歌手还是要下功夫的，不仅嘴皮子要利索，节奏感也需要够好，当然流量也并不是万能的，流量也会有波动，进入歌坛需要用作品来证明自己，通过网络选秀这个 IP 实现了人气暴涨的不仅有新人还有导师，在担任导师的同时呢，像吴亦凡也不失时机发表新歌，本周他的 Hold Me Down 排在第23位，之前中国魂、天地都曾出现在我们中歌榜的榜单上。 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 Can you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迷人微微笑的样子很可爱，出现在我生命里是上帝安排，命运让你来到我心海，陪你到天涯海角从来不会徘徊，从不吝啬对你的宠爱，你回眸让我不能忘怀，聆听你话语我心跳加快，流言蜚语不予理睬，只要有你在一切 alright，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第一种电话我就回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但现在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至少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